那我小时候，我干什么可能做呗，好好分配嘛个事。那么是晚上做啊，打毛裤，一般放不上面工。那做啥子？那是没有钱买的，我那里就那人了嘛，那搞分，那不用资本，所以不能赔。俺总哥说，有那么半个人不阿弗罗达达，你没有钱的，不用资本了回来。我也没做药呗，把什么赚了活？那么话，俺们赚不过去，小白。